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都是我的 favorite 路。你说他不懂你说的笑话，还怪人没幽默感。幸福的是要陪你在一起，无论是笑或泪，管他的风和雨。 My sunny day 要来自阳光里，和你看着远方寥寥愿望。云中的太阳是蓝色的，我没办法让你离开。以后和未来都值得去猜，于是我的爱 You make me believe。 嘴唇轻抿天空，脸上贴着温柔，爱就是我的 favorite blue。 你香醇的微风，你说的情话，跟着夜蓝天飘过来。不再流浪，云中的太阳，浅蓝色的爱，我真的真的不想离开。雨后的未来比今天更美，你是我的爱，有你的不离。 中洗漱系统准备完毕， 知道了。 FM 九十八点二，是否需要播放 FM 九十八点二最新节目？ 嗯，我要和主持人见面了。 想用最年轻炫酷的方式听广播，不用等到未来。FM 九十八点二，全频可视化平台，北京青年广播。

neighborhood and kicks in your sofa. Little chick having chips on my sofa. Bad bitch taking shit on my sofa. Splash babies lying on my sofa. FM98.2 28.2